30集。 到了市局，孟昭拎着这袋金贵的药走到了刑侦办公室。程韵一见孟昭进来就站起身说， 昭哥，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那根编织的捆扎绳上残留周衍的 DNA 确实就是赵云华勒死周衍的作案凶器，我已经申请了逮捕令。 事到如今，这个结果显得有些无力。孟昭的脚步顿住，轻叹了一口气说， 赵云华跳楼自杀了。 啊！ 不止程韵，此刻在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抬头看向了孟昭。 回头开会说吧。 孟昭觉得自己现在不止胃疼了，头也开始疼了。 小周带回来那个小偷呢？ 在二楼。 程韵还没有消化赵云华自杀的事实。 赵云华死了吗？ 去医院了，情况不太乐观。 孟昭用手指掰下来两个止痛胶囊，就着矿泉水咽下去，把手机递给了程韵。 哎，帮我点个粥，就附近的家就成，我先去二楼。 好的。 进了监控室，孟昭观察着审讯室的情况。 罚款我认，钱就在我车上，您去拿一下就放我走吧，警察同志。哎呦，这都一下午了，您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？ 周奇阳在对面无动于衷，陪着小偷耗时间。看来这小偷是惯犯，知道就这手机的价格来说根本够不上拘留的惩罚，所以显得有恃无恐。事实上，周奇阳等的也有些心焦了，对面这小偷每隔几分钟就要来几嗓子，要搁在平时，这种小偷交给下面的派出所处理就行了，带到市局来审着实有些小题大做。孟昭在监控室里看了一会儿，推门进去问那个小偷， 放你去哪儿啊？ 见孟昭进来，周奇阳起身坐到里侧说， 哎，昭哥。 那小偷见到先前把自己抵到车上的那个警察，嘴上打了一个磕巴。 放我回家啊。 孟昭闲聊似的坐到了小偷的对面。 这么急着出去有什么急事儿啊？ 没有急事儿，您没急事儿，您也不能老把我关这儿吧，我就偷了个不值钱的破手机，都说了认罚了，你们不能变相拘留我啊。 不就偷了个破手机，这么说你也觉得那个手机不值钱，那费劲偷它干什么呀？ 那个小偷明显的梗了一下，然后很快说， 嗨，这蚂蚁肉也是肉啊。 孟昭拍了一下桌子，脸色冷了下来，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到底谁让你偷的手机？ 我自己偷的呀。 孟昭屈起手指敲了敲桌子，对面的小偷愣了一下， 涉及到人命的事情，想好了再说。 什么人命？我就偷了个手机，怎么还涉及到人命了？ 孟昭盯着他，神色冷峻，用目光捕捉对面这个小偷脸上的每一个微表情。 这手机的主人现在跳楼自杀了，他最后遇见的那个人就是你，所以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杀跟你有脱不开的关系。 他目光锐利，语气严肃，对面的小偷顿时就慌了。 我怎么知道他要自杀啊？他自杀跟我没关系。再说那手机也不是我自己要偷的，是有个人让我偷了送到高铁站的。 哪个人？叫什么名字？ 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他就是今天中午忽然直接上门找了我，给我看了那个女人照片，让我去汽车站偷她的手机，还给了我5000块钱定金，说是剩下的5000等我到了高铁站交货之后再给他。别的我就都不知道了。 什么时候来找你的？地点说具体点。 中午12点多，龙兴手机店后边那条小吃街。 描述一下那人长相。 长相，他戴了帽子和口罩，就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边。 我没注意他长什么样啊。 对方戴了帽子和口罩，够谨慎的，看来是做了周全的准备。 孟昭垂眼思索片刻之后，他又抬眼看向了对面。 那年纪呢？就算遮得严严实实，年纪总能大概看出来吧。还有露出的眼睛什么样，身高有多高，也说清楚。 对面的小偷极力地回忆着。 眼睛好像有点往里凹吧，看着也不年轻了，40多岁吧，身高比我稍微高那么个5-6厘米。 孟昭一边听着，一边把关键词誊写到了纸上，撕下来，示意周奇阳跟自己一起出去。走出监控室，孟昭把那张纸条递给了周奇阳。 去高铁站查监控，看看有没有他说的这人。 好嘞，赵哥。 周奇阳接过来，快步地跑远了。在等周奇阳回来的时候，孟昭待在监控室里，梳理着这个案子的各种线索。过了一会儿，程韵推门进来了。 赵哥，你的外卖到了。 孟昭伸手要接过来。 啊，拿过来吧。 不过来了两份。 程韵走过来把两份外卖放到了桌子上。 一份是我点的你说的那家，还有一份也写了你的名字。 孟昭看着眼前这两份外观差异巨大的外卖，其中一份是用银色的保温袋装起来的，上面的 logo 显示这份外卖来自本区一家以价格昂贵著称的潮汕砂锅粥。孟昭点外卖的时候，曾经无数次的瞥见过这份死贵死贵的粥，但是因为这么尊贵的价格，跟自己的社畜身份有点不符，他屡次选择了视而不见。还有一份是用普通的透明塑料袋装着的，看上去极其的朴实无华，非常的接地气，然而此刻却被旁边这奢靡的架势衬得犹如地沟油套餐。这不求最好只求最贵的作风，论及认识的人里面，孟昭只知道一个，而这个人他不久之前才刚刚见过。程韵好奇地多问了一句， 哎，周哥，谁给你订的？ 孟昭回过神来，顿了顿，开口打发他道， 问这么多没用的干什么，赶紧下去想案子。 程韵撇了撇嘴，临走之前又看了一眼那份外卖。 这么贵，不正常。 这周打眼一看，得有3-4个人的分量，还配了几个一次性的碗。孟昭用汤勺舀了一碗出来，砂锅粥里配料丰富，饶是孟昭此刻没什么胃口，在咽下一口混合着饱满的虾肉的粥之后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玩意儿比自己平时吃的地沟油套餐真是美味多了。热粥顺着食道滑到了胃里，空了一天几近麻木的胃似乎又被渐渐地温活了。新闻推送上开始出现赵云华跳楼自杀的消息，孟昭打开扫了一眼，大多消息来源还是之前的那篇公众号，只是媒体措辞更加的谨慎，说网传赵云华误杀了周衍。难道真的是误杀吗？孟昭看着那篇新闻，脑中又出现了赵云华一脚踏空之前的画面。 他该死！我看见了！我明明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他就是凶手，他就是凶手，就是他逼死了赵总，是他逼死了赵总。 泪流满面的赵云华临死之前还言之凿凿地笃定周衍就是凶手，他看见了什么，又听见了什么呢？孟昭把剩下的粥推到一边，陷入到了沉思之中。